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要知道，白沉香虽然比不上小五，但也算得上是国色天香了，眼界自然极高的。胖子的外形又不算讨喜，难道就因为胖子也是唐门的堂主之一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白鹤怎么说，之前也是敏之一族的族长，更何况他还是唐三的舅爷爷。 沉香，舅爷爷真的答应了你们的婚事？ 不知道这死胖子给爷爷灌了什么迷汤，爷爷竟然真的就答应了。我去找爷爷理论，爷爷还说他是个好人，相处相处就习惯了，还让我多想想他的优点。这死胖子有什么优点？一身肥肉吗？ 沉香妹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我的优点还是很多的，人家都称我为一尘不染小郎君，诚实可靠美少年。 呸，我看你是脸皮比城墙拐弯还要厚三倍，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哼，反正我就是不嫁，爷爷答应了我也不嫁，大不了我离家出走。 好了，沉香妹妹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去和舅爷爷谈谈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没有人会勉强你的，胖子也不会。 三哥，你这可是胳膊肘往外拐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征得了白长老的同意。 感情是双方面的，难道你真的想要勉强沉香吗？ 唐三向胖子使了个眼色，马红俊愣了一下，他和唐三在一起的年头也不短了，看到唐三递来的眼神就没有再说什么。白沉香明显放松了许多，看看唐三和他身边的小五，再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。 表哥，那这件事可就拜托你了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替我做主，我们可说定了。 放心吧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自己不愿意，没有人会勉强你的。 白沉香兴高采烈地走了。唐三乃是唐门门主，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。等到白沉香蹦蹦跳跳的离去，马红俊才忍不住问道： 三哥，你真是…… 哎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这方法虽然直接，但不可操之过急，否则只会起到反效果。舅爷爷不是答应了你们的事情吗？这样一来，你追求沉香就只有他一个人的阻力而已。我会帮你的，但能否获得他的芳心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 嗯，三哥，我这次是真心的，我保证会对他好，我听你的，一定会用自己的诚意感动他。 嘴上虽然这样说着，但他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颓然，显然是连他自己也不太看好自己。论外形，他确实和白沉香差得远了些。唐三压低声音在马红俊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马红俊开始是愕然，一会儿的功夫顿时转悲为喜。 三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 我们史莱克七怪中就你还没有归宿，能帮的我当然会帮你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成不成还要看你自己的。你要牢记患难见真情这句话，记得小傲是如何获得蓉蓉芳心的吗？拿出你的真情实意吧。 留下陷入兴奋思索中的马红俊，唐三带着小五回到宗主府，传令宗门弟子召见各堂堂主。时间不长，敏堂堂主白鹤、药堂堂主杨无敌、玉堂堂主牛皋、立堂堂主泰坦，以及武堂堂主马红俊和同等级别的宁荣荣、奥斯卡都来到了宗主府议事大厅之中。唐三端坐主位，众人纷纷行礼之后落座。宗门有宗门的规矩，这些礼数是单属四宗族四位族长主动要求的。 太堂主，楼高长老在忙些什么？ 嘿，楼高这老家伙对铸造的痴迷程度比我更深，这些天啊，他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整天就督促着立堂的弟子们铸造呢。嘿，不过有他的指点，我也轻松了不少。 嗯，目前我们堂门已经算是走入了正轨，不久之后第一批暗器也将制造出来，我们暂时是不打算招收门人弟子的。这次请大家来，主要是有件事要与你们商议。今天我与老师谈了一段时间，目前 我们史莱克七怪的几个人实力都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瓶颈，想要保持继续高速的提升就需要另辟蹊径。我打算将唐门事务暂时交给四位长老，动身前往一个适合的地方修炼一段时间。走的不只是我，蓉蓉、奥斯卡、马红俊都会和我一起走。 哎，努力修炼是好事，不过宗主，你这一走要去多长时间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就是要在能够带来压力的地方才更有利于我们的实力提升。至于多久能够回来，我也说不好。后勤方面，蓉蓉和奥斯卡都跟我走后，我会拜托宁宗主和陛下照顾唐门。 一听唐三说这一走不知要去多长时间，四位长老都有些沉默了。半晌后，杨无敌率先开口： 宗主，你们去吧，唐门交给我们，唐门在，我们在。 宗主，我们都明白，你是为了变得更强，好在未来与武魂殿抗衡，才决定去修炼的。但是你也不能忘记，身为唐门之主，你身上责任重大，唐门不能太长时间群龙无首啊。 我明白各位长老的担心，杨长老曾经与我们共同面对过武魂殿的敌人，相信你们也都很清楚武魂殿所拥有的庞大势力。从任何角度来看，我们都处于绝对的弱势，唐门需要强者，如果我们年轻一代不能快速成长起来，未来就会变得更加被动。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也相信不论面对怎样的危险，我们都一定会活着回来。 那好，宗主，你们就放心去吧，唐门交给我们。按照我们商量过的，将药堂的药物与我们立堂制作的暗器结合在一起，制造出一批精良暗器，先装备七宝琉璃宗，然后装备我们自身，再制造出来的就卖给天斗帝国皇室。想要大批量制作暗器，我们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相信等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唐门也就能真正的站稳脚跟了。 我与老师商量过了，未来我们唐门只从史莱克学院招收经过考验的弟子，由老师他们推荐进入唐门，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唐门弟子的质量。马红俊跟我走了，武堂就暂时由牛奔叔叔负责吧。 在丹蜀四宗族二代子弟中，牛奔算是最出色的一个。接下来整个会议围绕着未来唐门发展的路线以及各方面细节展开。唐三准备离开的时间不短，在临走之前，他必须要将自己的全部想法和四位长老商量好，保证唐门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中健康发展。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，唐门已经走上正轨，无论是七宝琉璃宗还是天斗帝国皇室都会无条件地对唐门进行支持。未来唐门的道路会走到何种程度，还是要取决于唐三他们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。拥有一名封号斗罗的宗门和没有封号斗罗的宗门截然不同，而拥有一名绝世封号斗罗的宗门则会更加不同。史莱克七怪都有着巨大的潜力，如何将潜力转化为实力与武魂殿正面对抗，才是唐三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。夜幕降临，唐三将已经在自己怀中睡着的小五抱回房间，正在他准备开始修炼时，外面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低沉的声音响起： 宗主，你休息了吗？ 唐三走出寝室，来到外面的客厅。他早就猜到杨无敌会来找自己，只是不确定他会来的时间而已。 杨长老，您进来吧。 宗主，我有件事要对你说。 坐。长老请说。 杨无敌没有坐下，而是站在那里沉吟片刻。 你是不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能解除血液大帝的毒？ 想必那毒与药堂有关吧，或说是与长老的破制一族有关。这件事没什么，长老不想说就不用说了，我信得过你。 不，这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破制一族的叛徒 而影响到唐门未来与天斗帝国之间的关系。 叛徒。 唐三心中一动，已经猜出了个大概。杨无敌眼中流露出一丝怅然。唐三还是第一次从这位刚烈的老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神情。 没错，雪夜大帝所中的毒正是我们药堂制作的，或者说是破之一族的禁忌剧毒之一，名叫七彩斑斓。这种剧毒是通过七种原本无毒的药物混合在一起而成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藏性强。因为制造它的七种材料本身无毒，就可以按照一定的配比不断给人服下，哪怕是再谨慎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所侵蚀。而且一旦食用满七种药物，就会立刻毒发。刚开始时并不剧烈，一旦毒发就会感觉到极为痛苦。七彩斑斓会不断地腐蚀着中毒的生命力，直到其生命终结为止。因为配方的多样化，混毒本来就是最难解除的，而这种经过我们破之一族研究多年而成的剧毒，更是外人所不能解掉的。哪怕是使用天才地宝级别的解毒药物，也只能压制它一时，而在反噬时发作的会更加厉害。要不是有独孤博的以毒攻毒之法，就算是十个雪夜大帝也早就毙命了。这种剧毒被研究出来以后，因为其过于霸道，被列为本族禁忌药物之一。当年昊天宗封闭之后，我们单属性四宗族不得不分崩离析，我们受到了来自武魂殿的阻击。其中不只是我儿子在那一战中惨死，我的亲弟弟杨无双也在那一战中被他们掳去，从此音讯皆无。这七彩斑斓毒在破之一族中就只有我与无双会用。当我在雪夜大帝身上见到这种剧毒时，才知道原来无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成了武魂殿的走狗。我倒宁可他是死了，也不希望他成为武魂殿的帮凶。 生命是可贵的，或许他也有难言之隐呢。这件事还是因昊天宗和武魂殿而起，长老您别想太多了。 宗主，如果将来有一天遇到他，请让我亲手杀死他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的眼神骤然变得冷厉起来，微微向唐三施礼后大步而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